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他们所讲的也合乎经论的道理，但是在谈论中，或是轻视，或是否定， 或是怀疑净土法门， 我们一听心就动摇了，这一生则又空过了呀。善导大师说， 身心就是深信之心，一点都不怀疑，甚至于诸佛菩萨说这个净土法门是释迦佛权巧方便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我们也不要相信。即使释迦牟尼佛化身现前说道，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法门，比念佛更快捷，我们也谢谢佛不再改了。要有这样坚定的信心才行啊。 前面功夫深的临终见佛是清醒的， 或是在定中见佛， 下辈往生则是梦中见佛， 因为天天想佛念佛。 所以说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梦到佛说法或受记 或灌顶 都是好的瑞相， 但是不要求，否则恐怕魔会得其便呢。 而平常梦到了也不必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读了这段三辈往生的经文，我们要勉励自己力争上游，往生的机会就很大了。 但是要知道取法乎上，景德乎中啊。 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 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 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 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若有众生住大圣者，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即得往生。大圣法的范围极广，凡是修大圣者都有份，但是没有提到小圣， 因为小圣的心量只崇拜释迦佛，不承认有第二尊佛以及其他诸佛， 并且说 大圣不是佛说的。 此段经文说明了凡是修大圣法的人都能往生，在历史上见到很多，例如古大德常讲， 马明菩萨、龙树菩萨都不是专修净土者，在中国永明大师则是由禅转过来的， 而智者大师他是天台宗的创始人，修三指三观， 也是临终念佛求生净土啊。 民国初年的例子就更多了，江卫农居士， 他一生研究金刚经， 用40年的功夫写成了金刚经讲义，为金刚经注解的权威之作，最后也是念佛往生。 另外有周芷安居士，在心经上也用了40年的功夫，写成了一部心经全著，他也是临终念佛往生了。 一门深入才能够达到清净心， 而清净心就是真心， 然后以清净心求生净土，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而其品位的高下则凭其心力愿力与清净心的程度而定了。 经中说， 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 此如字应该加以注意，实在是在往生时 一刹那间见到佛， 而不是在梦中见到的呀。 有人一生专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劝他一心一意的专念普门品，不必改变。 而有人专念金刚经或是地藏经，已经念了很多年了，也不必要改啊。 要对他欢喜赞叹，只要是 一门深入回向净土， 就必定能够往生啊。 往生正因第25。 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 发菩提心，持诸禁戒，坚守不犯，饶益有情， 所作善根，悉施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 是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 善男子善女人， 此中的善字是关键的字眼。西方世界全都是诸上善人集会一处， 而善的标准就是观无量寿经所说的三福。 佛说三福是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因此三福是我们修学的大根大本。三福的第一条是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能够做到就是善男子 善女人啊。 比这个标准再高一等的是 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 最圆满的是 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 在日常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 都是不出这十一句的教学呀。 听闻到了这部经典，完全的接受，进行受决定遵守经典的教训。所以读经就是接受佛的教训， 而以密法来说，读经就是接受佛的灌顶。 华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他解释灌顶二字明白易懂。他说 灌是慈悲加持，顶是至高无上的佛法，将至高无上的佛法传授给你，就叫做灌顶啊。 而无量寿经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若是恭恭敬敬地念一遍，不但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灌顶一次， 而且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给我们灌顶一次啊。 如此殊胜的事，若是常常的读诵，不知不觉就受到了诸佛的加持， 而这就是感应啊。 书写的目的在于流通。从前印刷术没有发明，佛是劝人书写， 而现在如果有书法写得好的，也是可以书写经典传之于后世。 现代的印刷非常的进步，易于大量的流通，自然就不限于书写了。而同修中如果说有外语好的， 也可以翻译成外文流布于世界，广度有情啊， 使每个人都知道 有一个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 都能够遵照佛的教训修学，那么我们的世界就必然祥和了呀。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世界十分的混乱，使得人人身心不安，无所适从呢？ 这是因为众生已经是迷失了自性， 迷失了生活环境， 产生了许多错误的想法、看法和做法， 所以招来了苦难呢。 而救护的方法，华念祖老居士说， 唯有弘扬大乘佛法，而大乘经中对现代人的生活意识形态最有注意的，则以这一部《无量寿经》最为适合了，而且啊，也很容易被人接受啊。 我们大概是由1984年开始讲这部经，没想到效果非常的好，一般同修一接触就生欢喜心， 因为它的内容切合实际呀。 而这部经迄今已经印送了300万本， 所以可以说是弘扬最广泛的佛经了。 供养与布施的意义相同，对上以虔诚恭敬称作供养， 而对下则称作布施。 现在佛教我们 要以对长辈、对父母、对师长、对佛菩萨的恭敬之心供养一切众生， 这完全是普贤行，广修供养。普贤菩萨的心是 清净平等心， 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儒家所讲的是礼， 礼者自卑而尊人， 说的简单，但是不如佛法彻底， 而它的意义则与普贤行愿非常的接近。 供养有 法供养与财供养， 两者互相的比较，则是以法供养最为殊胜。行愿品说了7个例子。 第一，如说修行供养， 照经中的教训一一做到了，不但是供养阿弥陀佛， 同时也供养了一切诸佛菩萨罗汉以及十方世界的六道众生啊， 所以全部都供养到了，这就是一修一切修啊。 第二，利益众生供养， 这一条也是前一条开出来的， 所以也不出第一条如说修行供养。 至于其他的， 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 这五种都离不开第一条如说修行供养。而华严经说的太繁，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而此经则是华严的纲要啊。 若是依照此经修行，华严所有的法门都修到了， 所以这就是本经无比殊胜的地方。 我们自己先要自行，自己能够做到就是身教， 也可以作为示范。 心想佛时就具足了 32相80种好。 古人常说 相随心转， 所以常常的想佛，不知不觉中相貌就会变得圆满。佛的身是 清虚之身，无极之体， 我们常想佛，日子久了也变成相似的清虚之体， 而且百病不生啊， 昼夜相续，求生比刹， 表示信心清净， 而且不顾一切的阻碍勇猛精进， 同时必须发菩提心，对人对事对物要真诚， 而真诚到了极处就是菩提心了。 有人说 这个年头啊，若是用真诚心待人，那岂不是处处要吃亏吗？ 要知道吃亏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还能活几年呢？ 若是不肯吃亏，则将永远在轮回之中。 所以对自己要遵从佛的教训，一心的称念佛名，而对人也要照着佛的教训，应该具有何种的心态与行为，通通都要照做啊。 这些都在持诸境界的这一句经文之中， 而所有的境界也都包括在本经的33品至37品中啊。 所以我劝大家早晚课念无量寿经，如果时间不许可，早课念第6品48愿， 而念佛号则是念得越多越好。 晚课念33品到37品， 因为这5品是戒律呀。 念第6品要发愿， 要把阿弥陀佛的48愿变成自己的愿呐。 33品至37品是阿弥陀佛处事待人的态度， 所以要学阿弥陀佛的行为，我们的行也就同佛了呀。 个人所修积功累德，全部都回向众生， 回向世界， 希望所有一切的苦难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而这就是带众生苦供养啊。 复次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 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 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 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 今天下午洛杉矶有一位同修打电话问我，他说 有人送我一套法师您所讲的地藏经大义录音带，法师您晚年专讲净土，何以又讲地藏经呢？ 我说我讲的净土三经，观经三福，第一是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全部的地藏经就是解释这两句话。 而三福就是学佛的大根大本，若是做不到，则基础都没有了。 这段的经文是指终辈往生者， 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 这个善字就是指十善而言。 第一，不杀生。 有用手杀，有用口杀，有叫别人杀，而起个杀的念头也是杀。 所以应当要绝对没有杀害众生的心意呀。 第二是偷盗。 偷盗最容易犯了，不予取就叫盗。像一个人盗窃，结的罪比较轻，将来只还他一个人。 所以偷盗是要还的，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 假如是盗了公共的财物，则一方的纳税人全都是债主，将来偿还起来就麻烦了。 但是世人却是不知道它的严重性啊。 佛在经中说， 劫罪最重的是盗用三宝物，必定要堕地狱啊。 例如做公务员，写私人的信件，用公家的信纸信封，这也算是盗窃。 又如逃税，则更是盗窃了。 有名延寿大师在出家以前做小公务员， 专门管理财税出纳， 他用公款放生，亏空了很多，后来被查出来，罪应斩首。国王吩咐监斩官说， 若是他心生畏惧，就斩了他。 若是不怕，那就带他来见我。 结果他临行的时候面不改色，国王就宽恕他无罪， 并且还成全了他出家的愿望。 如果盗窃是为了造福世界、利益众生，并不妨事； 若是为了贪图自己的享受，则是罪过无边呐。 第三是不淫欲。 无论是在家出家，淫欲会增长贪心邪念，对出世间法有一定的障碍。 如果是做不到不淫欲，夫妇之外则是绝不许可的。 此经文是指中等往生者而言，清净心已经有了相当的程度，所以它的标准颇高。 而淫欲不断待业往生，则是属于下三品呢。 下面四种是口业。 第一是不妄语，绝不欺骗人。 但是必须知道，佛制定戒律有其精神所在，不是死的。 而如果是有利于众生者，打妄语则算是开戒呀。 佛说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猎人追兔子，追到一个十字路口，兔子不见了。猎人就向站在路口的人问兔子的去向，而这个人就故意错指了另外的一条路，既救了兔子，也救了猎人，以免猎人造杀业呀。 打妄语若是为了利益众生者，谓之开戒。 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者，则谓之破戒。 其语是花言巧语，诱人造恶。像今日的歌舞、电影、电视、小说，几乎都是引诱人做杀盗淫。 所以这个罪过实在是太大了呀。 有影剧科的同学向我说， 我们要改行。 我很赞成。看看中外的许多明星，很少有好结果的呀。恶口是言语粗暴骂人， 而两舌则是挑拨是非。 无意者是过失， 而有意者则是罪呀。 下面三种是意业，又叫做三善根， 反之就是三毒啊。 经上说， 身口意三业为苦乐的根源呢。 世人所贪的是五欲六尘。以钱财来说，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 而命里没有的想得也得不到啊。 了凡四训的例子就是很好的榜样。知命则乐天，若是遇到了高明的命理家，算命一点也不会算错。 因为命运是前世修行的果报，融入穷通，一点都不能够勉强啊。 若是人人明了因果， 则天下就太平了呀。 虽然命有一定，而一生的行为加减乘除也都会有所改变的。 如果能够断恶修善，晚年就会有福可享了。 而依照这本《无量寿经》修行所得的功德果报，就是最殊胜的了。我刚学佛的时候，朱敬宙老居士送了我一本《了凡四训》，我看了之后颇受感动。我的个性跟了凡很相似，了凡的毛病我都有，而他的福报我却一点也没有。读了这本书知道，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云南孔老先生用黄极术为了凡算命，他说， 袁先生，你的寿命只有53岁哦。 到后来却是不灵验了。 因为了凡先生他活到了74岁啊。 我过去也曾经算过命，算命先生说， 哎，年轻人呐、啊，你只能活到45岁哦。 我很相信，因为我的三代， 也就是祖父、父亲、伯父， 都是45岁过世的。我到45岁的那年生了一场大病，自知时至，只好念佛等死。但是念了一个月之后， 却是不药而愈了。 有一年，蒋经国先生就任总统时， 中国佛教会举办人王护国法会， 我讲《人王经》讲了20天，在会席中遇到了甘珠活佛。我们本来认识也很熟，他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 从前我们大家都在背后谈论你，说你很聪明，可惜缺寿福薄啊，但是这些年来你讲经说法功德很大，相貌也变了，不但寿命长，而且将来福报也很大呀。 我听了之后也有同感，我现在的福报是今生修的， 所以依照佛法修行确实是有感应啊。 第八是不贪， 不但事法不贪， 连佛法也不贪， 有不贪， 没有也不贪， 所以最要紧的是清净心。佛门常讲， 一切的物质环境乃是暂时的受用，绝不是自己所有的，因为死了一样也带不去啊。 把这种事实的真相搞清楚，心就安了。我们自己一心一意的念佛， 同时也劝人念佛， 就是和诸佛菩萨同心同德， 也是和十方一切诸佛同类共欢， 这样还能不往生吗？ 第九是嗔恚， 世人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总是会发脾气，平日所积的功德就如同树林，嗔恚一起就像是一把火，把功德林全都烧光了。 而临命终的时候若是发了脾气，一生的功德就全部都完了。 佛门常讲， 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绝对不发脾气的，所以必须要修忍辱波罗蜜， 因为能忍而后有定，能定而后发慧。 六度中的布施与持戒是修功德， 而忍辱则是保持功德， 福德是不会烧掉的， 而功德是戒定慧容易烧掉啊。 常常发脾气又加上嫉妒好胜共高我慢， 而同时又修福， 将来就投生在阿修罗道，等到福报享尽了，必定是堕在恶道啊。 第十是愚痴， 就是没有智慧。世间的聪明人有辩才，能说会写， 但是不能辨别真妄是非和利害啊。 这种人佛家称之为 世智辩聪， 乡下老太婆什么都不懂，听到念佛法门就照做照行，这才是真智慧呀。世人往往对念佛法门怀疑， 而且还毁谤， 自己得不到利益， 又影响了别人退心， 这样的罪过就大了呀。以上三条， 不贪不嗔不痴， 叫做三善根，世间的善法都是由此而生的， 所以修善要先从这三善根修，这就叫做从根本修啊。